最懂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成名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这段，回不去蜜意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。笑看青丝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欢。笑看情字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 上漫无目的。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极致美，应比自己虽有灯光很美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愿送命，心里早认定他人坐紧车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技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断气，难免成肉体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。 我不想再拍， 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断气，难免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

咖啡店， 昨夜 你已经说过了再见， 对面 空位一张无人来填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后的咖啡店。

Thank you.